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朝堂上的百官，除了雍丞相这种脸皮厚的油滑老臣外，下了朝谁敢对外说是主和的，只怕要被清流世子们骂死。一个个写起诗来都是慷慨激昂，恨不能立马上阵杀贼，实则见了皇帝比谁都老实。不然当初中秋宴会上西戎南大王求亲时，百官也不会鸦雀无声了。这群人比那些公开主和的老臣更难对付，因为他们的公开立场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你说主战，他比你叫的还大声，几乎以假乱真。也只有荣浩顶着东宫伴读的头衔，身份尊贵，手段油滑，一个个上府去交际喝茶闲谈打太极，才能磨出一点真话来。荣浩到天黑才回来，也气得够呛，一进门先脱了大衣服，摘了冠，往榻上一坐，喝了一杯茶，才叹道： 这些庸官可真不是好相与，亏外面主战闹得废反迎天，其实满朝都信了和了。 他们也有妻子儿女，不愿冒险也是寻常事。 萧景琰仍然淡定，严君玉在旁边给他磨墨，正偷听呢，荣浩偏要惹他，笑道： 小严倒是胆子大了不少，听到这消息都不怕了。 我才不怕呢，这又不是紧要关头。 荣浩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笑着追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紧要关头？ 你真要听？ 真要听。 那你叫我句哥哥。 你。 众人都大笑起来，雨嫣然笑得几乎跌下榻去，荣浩也不恼，击掌道： 小严真是出息了啊，自己还是个小屁孩呢，就想当哥哥了。 那我要问呢？ 众人笑声中，萧景琰带着笑问道。他坐着，严君玉站着，明明是居高临下的看他，严君玉却被他看得脸红起来，低声道： 那我就告诉你。 哼，真有出息啊。啊，快看你教出的好儿子。 荣浩踹一脚熬记，云兰警告他： 荣少爷怕是连明年的俸禄也不想要了。 荣浩这才会过意来，弯眼一笑，转移话题： 那我就借了殿下的光，听听小严的理由，为什么现在不是紧要关头呢？ 你们讨论重要消息的时候都是关在书房里，不让我和雨嫣然听的，所以会当着我和雨嫣然面说的都不是大事。 他这话一说，别说荣浩，连云兰都打量了他一眼。严君玉平时总有点呆，其实相比荣浩这种聪明外露的，他反而更容易吓人一跳，因为常常听了许多话在心里，自己不知琢磨过多少次了。严君玉倒不在乎他们的反应，只偷偷看萧景琰。他本来就好强，萧景琰他们议事不带他，他只能偷偷生闷气，下决心要挤进去当一个合格的太子伴读。但萧景琰的反应实在让人泄气。 听说今晚的夜宵不错。 是啊，还有道烤姜刀呢，喝粥最好了。 雨嫣然顿时眼睛亮了。 哎呀，这东西下酒最好了。 小严，还不留下来吃夜宵？ 等到夜宵送上来，他们进去议事，只留下严君玉和雨嫣然在外面。雨嫣然倒是开心了，还劝严君玉： 哎，你也来吃啊，等吃胖点，我带你去边疆，骑大马穿重甲打西戎狼，哎，多好玩啊，老操心那些勾心斗角的事干什么啊。 严君玉不理他，只低头喝粥。等云兰一走，忽然站了起来，看了一眼周围。雨嫣然一见他这样子就猜出来了，他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非但不拦，还怂恿道： 哎，你要干什么？快去快去，我给你望风。 严君玉倒也没干什么大坏事，只是偷偷溜到书房后面去偷听他们说话了。他都来过一次了，熟门熟路，很容易就摸到了书房的窗户下面，把耳朵贴在窗户上仔细听着。里面正说话的是荣浩。 玄同府也是只老狐狸，嘴里没一句真话， 黄科那边倒是可靠些。 唉，老臣都是这样，还不如往年轻人里寻寻。鬼友那一科的进士也都出来了，只是位置不高，笼络来了也没什么用。 敖季反正总是丧气的那一个。 还是要在老臣里下功夫。 萧景琰才夺道。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声音顿了一下，再开口时竟然带了一丝笑意。 年轻人没经过事，他们的立场容易动摇，不用考虑。 果然和自己预料的差不多。严君玉知道，既然有主和的臣子装作主战，那自然也有主战的装作主和。前者不过是为了名声，后者就凶险了，因为圣上是主和的，他们混在主和一派里就是在防着圣上。这心思根本不能宣之于口，连提都不能提。所以萧景琰这次让两个太子伴读亲自出面访遍高官府邸，摆明了就是在游说拉拢。圣上当然不会高兴，不懂权谋的人会觉得太子是张扬，是不知天高地厚，为什么不暗访，非要明着来。他们不知道萧景琰此举就是为了站出来以东宫之名担起这个责任。这事儿越张扬越能体现东宫的决心，只有东宫在前面扛着，这些老狐狸才可能露出一点狐狸尾巴来。东宫是皇储，真闹大了不过圣上训斥一番罢了，他们却是抄家灭门的后果，由不得他们不谨慎。萧景琰此举彰显的是他身为东宫的魄力和立场，这些老狐狸心里自会掂量。到了他们这地位，外面那些什么气节血性都是骗年轻人的东西，不过书生意气罢了。这些老狐狸心里想的是家族荣耀，是要不要趁现在东宫身上赌一把，要是赌赢了，等太子登基就成了心腹重臣，输了就是万劫不复。 玄统府是关外人，是吃过胡人的苦头的，不过当了十来年丞相，他还记不记得这些苦楚也难说，但他是叶家门生。 敖季懒洋洋的道，他的声音渐低下去，严君玉听不清，连忙急切把耳朵凑得更近，谁知踩到一根枯枝，响起咔嚓一声。 不好！ 严君玉刚想逃，只听见里面一声冷笑，似乎是敖季。只听得破空声迎面而来，一道劲风极快，像是弓弩，直接从书房穿窗而出，竟是朝他射来。严君玉吓得爆头，哪里躲得过，正以为要被射个对穿时，只觉得肩膀上袭来一股大力，整个人被拎了起来扔到一边。严君玉吓得呆了，只看见救自己的人似乎穿了一身黑衣，极瘦小，像个影子，快如鬼魅，一翻身上了屋檐就不见了。严君玉茫然地往自己原先站着的地方看，原来敖季掷出的不是弓弩，而是一支毛笔。严君玉站着的地方原有一棵桂花树，那毛笔直接射进了树干中，入木三分，拔都拔不出来。他吓呆了，直到窗户被推开，整个人还是怔着的。几个人都翻窗出来，看见他吓得可怜，那边雨嫣然也听到动静，连忙跑了过来，云兰也凑过来，一堆人围着他，摸头的摸头，查看身上的查看身上，把他带到司红堂里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番，直到太子殿下发话。 都下去吧。 人都散了，严君玉才慢慢缓过来。萧景琰见他这样也心疼，又怕这次心软以后他更加无法无天了，沉着脸也不说话，只默默把他揽到怀里抚他的背。 现在知道厉害了，我听见你来了，故意装作不知道，你倒胆大，还敢弄出声音来，还好有安慰在，不然可怎么办呢？ 他虽是教训的语气，声音却极温柔。严君玉虽然胆大，但到底是个小少爷，活到16岁，这也是第一次生死关头走一遭，人都吓傻了。听到这话更加委屈，又气又急，带着哭腔道： 谁让你不带我进书房的？我也是伴读，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商议？我虽然没他们聪明，但可以学啊。 我不让你进来不是嫌你傻。 那是为什么？ 战与和虽未定局， 其他的事却要在今晚定下来。 什么事啊？ 严君玉问出口时已经反应了过来，定下来的事是和亲，因为后天就是鉴别宴了，总要给西戎人一个交代。 不行的！ 他急得站了起来，连怕也忘了，偏偏说不出什么慷慨激昂的大道理，只能拉着萧景琰的袖子道： 不能和亲，和亲是大屈辱，虚荣人会有恃无恐，公主嫁到蛮夷会很痛苦的。 其实他说的都是极浅显的道理，更深刻的道理早在那些读书人上的书和御史的进谏里说得清清楚楚了。但庆德帝一心求和，若是在和亲之事上多做纠缠，东宫和皇帝的裂痕就要不可收拾了。西戎人正是看透了这一点，他们这次求亲与其说是取位公主和大周帝和，不如说是攻心之计，就是要逼得萧景琰和庆德帝离心，哪怕只造成一丝裂痕，都比成千上万的金银珠宝来得珍贵。西戎与大周迟早有一战，萧景琰会是个太强的敌人，若是换一位储君，事情就好办多了。就算换不了，能给他继位的路上添点障碍也是好的。这计谋如此简单直接，却又难以破解，因为用计的人已经看准了大周的太子殿下落地封王，七岁为太子，背负着无数期望和崇拜长大的萧景琰绝不会容忍和亲的屈辱，让自己的妹妹成为向蛮夷求和的牺牲品。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